其实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的内心。夏夜说他一直都在这里，所以柯达可以慢慢来。如果你的生命中也曾出现过一个柯达和夏夜，你会不会也舍不得离开？你会不会也想跟着离开？随身听得见，按下磁带转动的声音，那是独有的青春的声音。 是一个从小县城考到市里念高中的少女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，平凡的不能再平凡，就和我们很多人一模一样。她在这里认识了一群很厉害的人，有万年冰山很有才华的傅小司，有阳光爱笑的陆志昂，有从小一起长大永远发着光的程七七，还有性格酷到不行的遇见。这些人出现在他的青春里，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。他们彼此陪伴，一起成长，最后立下不告而别，偷偷离开陪伴了十年的傅小司，彻底告别了曾经的生活，前尘往事一笔勾销。记得立夏第二天就要结婚了，她和未婚夫一起去买油画，看到了傅小司画的那幅画。立夏说，也只有这样的画才配装点我的青春。是啊，也只有自己实实在在的回忆才配装点我们的青春。闺蜜看完《夏至未至》抱着我痛哭，她边哭边问我，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走散了，为什么立夏要跟别人结婚，为什么她会嫁给别人。当时的我们还是一个每次离别都会流泪的人，那时我们太小了，小到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真的离别，不信有人离开以后不会再回来，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嫁给自己最喜欢的人，去过再也和他无关的生活。 叫我成长，时间是我 我再次打开夏至未至，已经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哭得稀里哗啦，但突然很怀念当时的自己，背着双肩包，没有涂防晒，也不用遮阳伞， 傻兮兮地在阳光里笑啊笑，头顶永远是干净的蓝天，可以毫无保留地喜欢一个人，不怕付出，也不怕失去，眼里含着泪光，心里却是太阳。那时候的未来还有无数种可能。 歌手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曲，由 Joy 作词，陈伟达作曲，收录在孙燕姿2002年5月1日发行的唱片《Live》中。一样的夏天是只用一把吉他伴奏的不插电小品，孙燕姿用一种近似于咿呀耳语的发音方式娓娓地唱着，仿佛夏日午后刚刚睡醒的孩童，十分可爱。 不知多久没想起， 收录于孙燕姿200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《Live》中，以孙燕姿的唱功，可驾轻就熟地为大家唱出与大碟同名的主打歌《Live》。而碟内收录的多首摇滚乐、Pop 及 R&B 音乐，尽情地表现出她多元化的音乐领域。一样的夏天就是其中的一首。 很多年前的初中时代，蝉鸣把夏天拉得冗长，我们穿着最简单的 T 恤，骑着自行车穿过街道，或者懒洋洋地走在街道上，热得不想说话。厚厚的习题册摊在桌上，上面除了笔记，还有自己给杜甫画的小胡子。草稿纸上除了草稿，还有随手写下的喜欢的歌词。买一个冰淇淋，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吃着起劲儿。零花钱还不是很多，总是在纠结要挑哪一个。几个女孩子凑在文具店里挑选喜欢的笔，试笔的时候会不经意写下某个人的名字。穿着新裙子去教室的时候，总会有很多人行注目礼。头顶是不停转着的电风扇，每天上课都在幻想头顶的电风扇会不会砸下来。夏天，手里捧着半个西瓜，电风扇对着自己呼呼吹着，外面的太阳好大好大，云朵躺在蓝蓝的天空，夏天的风暖暖地吹过，吹过了头发，又穿过了耳朵，云卷云舒，清风徐来，那是西瓜，是汽水，是夏天和你。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9月5日，凌晨12:10，疲惫了一天的我，想在入睡前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。打开睡前歌单列表，《水星记》。无意中，我点开了评论，一时间睡意全无。 走过去这首做个梦给你，等他 最近的一颗行星，水星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，也无法更靠近太阳。从最初的想要去靠近，到最终的以遵循原有的轨道相伴运行，借由天文的概念来预指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。在天文学中，逃逸速度表示物体逃脱星球引力的速度，水星的逃逸速度是 4.435 公里每秒，但这并不意味着逃离。我愿意，也希望你吸引我轨迹。只是想借着自己习惯的旋律入睡，但是在入睡前看到这些扎心的评论，我开始回想当初为什么会如此依赖这首歌。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沉溺， 才敢说沉溺。 是在17岁的夏天，我遇见了那个长得像临摹本里的头像男生，但渐渐的我已经开始忘记。我第一天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穿的是什么衣服，那天的天气，他笑了几次，低头玩了几次手机。我与他之间本就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也无从宣泄我的偏执。夏至后的太阳开始走它的回头路，而我不想。窗外此景被窗框分成了好几格，是那种相机拍不出的美妙感觉。我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独自欣赏，想着要是身边有人共赏该有多好呀。关于喜欢他这件事，大概也只有这首歌知道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一首歌会变得很累 了。 我喜欢一个男生，他抽烟，我想跟他有共同话题，所以我也抽烟了。后来有一天呀，他跟我说我要戒烟了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他喜欢的女孩不喜欢他抽烟，他的烟戒掉了，于是我没有。分手后，我的车尾箱里备齐了足球、滑板、野餐垫，到了森林就想爬到树上去。 到了大海就想躺在浪板上发呆，每天都选一首歌来表达我今天的心情。我一个人去从前我们相约要去的地方，听那些从前我们一起爱听的小曲儿。我一直都想不通爱情的模样，但我知道我血液里的好与坏，这都与爱情有关。这首歌我唱了好几年，身边有许多的张志明来了又走了，还好的是每个张志明我都不留余力地爱过了。 马桶中是黑，一生都当游戏，想擦出发危机，什么风心还许给这个人。 这首歌是我师父推荐给我的，我很想拥抱他。春娇与志明不过是电影里的两位主角，不过是台湾街头里的小明与小红与他们的爱情，不过是双皮奶上的红豆，奶茶里的珍珠，不过是走在炎炎夏日里街头上那随处可见的北冰洋，真的随处可见。是了，夏天，这首歌总让我想起夏天。 的真爱吧，爱别彻底，不甘心跌落深渊，挣扎起来还期盼天际，爱珍贵，情愿分手讲再会，站错走错。 男孩的出现让你第一次偏爱这个季节，可是任何事情都有赏味期限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日，那个与他在一起的季节。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涌动的热风夹杂着他的味道。他的个子很高，只有抬头才能看见他的眼睛。热烈的夏天太短了，我恨不得每分钟都用来和他相爱，让该发生的事都发生。曾经幻想在学校冬天昏暗的路灯下，和他一起在薄薄的积雪下拍拍脚印，和春天图书馆旁边那棵开花的树。夜晚的校园，你们走了很多很多圈。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，能褪去喧嚣嘈杂，在话语中感受力量。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，能消解浮华棱角，与宁静中品味乐趣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，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，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。 燃情最美文字， 聆听时代芳华。 你知道吗，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。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。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。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。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 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。 大家请往这边看。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，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喂，喂，你大点声。 这幅画作呢，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。 妈妈，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。 嘘，宝宝，小点声，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。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

爱的彼得·万豪顿先生，您好，我叫海瑟，是您的忠实书迷。忠实到什么程度呢？在我身体可以支撑并且空闲的时候，我会反复地读您的书，而且是同一本《庄严的痛苦》，以至于我妈在怀疑我罹患抑郁症时，把反复读同一本书也列入症状之一。痛苦要求被感觉的 ，Pain demands to be felt。书里的这句被我用黑色水笔圈了起来，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，都会稍作停顿，仔细品味，心里说不出来的感觉，也许是感同身受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没向您正式的介绍我自己，在这之后还想讲讲我的故事。在17岁去医院之后，医生开了治疗抑郁的药，并且在医生的建议下，我妈定期送我到一个叫青少年癌友互助会的地方，他们认为在那里我能找到在相同旅程上的人，分享彼此的故事，然后互相帮助。我很不情愿的，无法拒绝的来到了这里，听各种癌症患者讲他们的故事。该我了，我叫海瑟，原本罹患甲状腺癌，后来癌细胞转移到肺部。说完之后，我苦涩地笑了笑，却惊奇地发现这里坐着的所有人眼里都闪着清澈的光，似乎癌症与他们毫无关联。一个男孩骄傲坚定地弹唱着，朋友陪我们到最后，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，平淡无奇。真人秀节目，看医生，8种处方药，1日服3次。但我依然觉得最最最糟糕的是支持团体，但拗不过爸妈，我还是来了。我不觉得他会对我有帮助，或者是非来不可，而仅仅只是想让我爸妈高兴而已。我觉得唯一比得癌症更惨的是有一个离癌的小孩，然而这次不同，在楼梯上和一个男孩相撞后，我发现他一直盯着我看，可爱的淘气的眼神，被他盯得十分不自在，但也想时不时的回头看他一眼。认识之后，我很意外地发现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依恋。他说，失去了一只脚，现在算是半机器人，像坐在只会往上飞升的云霄飞车。他说，我的恐惧是害怕被遗忘，我想过个不平凡的人生，想要被记住。他喜欢在嘴里叼着一根香烟却不点燃，他说这是一种隐喻，把致命的东西叼在嘴里却不给他伤害你的力量。他推荐震爆计划给我看，他说这是一本讲拥抱宿命，在世上留下印记的有意思的书。不过我很好奇，我给您写了那么多的信，您连一封回信都没有给我。而对于古斯，他到底写了怎样的内容，您居然在他寄出第一封就认真地回复了他。关于您书的结尾，我其实有很多疑问，我知道我的问题都不是重要的文学议题，而您的书中充满了文学议题，但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。老实说，我连您列的购物清单都想读。 Staring at the moon, I saw a shooting star and thought of you. I sang a lullaby by the waterside. I knew if you were here, I'd sing to you. Here on the other side, as the skyline splits in two. 我和古斯一起坐在沙发里看电影，一起在深夜里煲电话粥，一起读小说给您写信。 甚至我在洗漱间刷牙的时候，都会心心念念地等着他打来的电话。我想，我可能有点喜欢他了。紧接着，我就收到了您的第一封回信，邀请我去阿姆斯特丹。我当时激动地叫出了声，这还不足以表达我兴奋的心情。做磁振造影最重要的是要躺平，但在那天这点几乎做不到。就在我做好万全准备和古斯来拜访您的时候，肺积水再一次导致缺氧，无法呼吸。古斯陪着我，他说，你无法通过试图疏远我而减少我对你的爱慕，你想避开我的所有努力都会失败。我对他说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他，我喜欢和他一起做任何事情，但是我无法更进一步，因为我不想伤害他，但是他说他不介意。后来我们来到了阿姆斯特丹，开始了所谓的豪华之旅，搭着丧命的危险也在所不辞，我们相爱了。他在西餐厅的烛光里对着我说，医生说我有85%的治愈率，也就意味着还有15%的几率失败。然后他凝视着我说，我爱你。那个时候我相信这确实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，无与伦比。他说，我知道爱如同对着空谷呐喊，也必然会被遗忘，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，有一天所有的辛苦也会化为灰烬。我也知道太阳会吞没唯一的地球，但我还是爱你。但是彼得先生，你真的让我大失所望。显然世界不是实现愿望的工厂。我和古斯在清冷的街道上相拥着哭泣，觉得世界真不公平。深夜里，古斯哭着打电话给我说，他遇到了麻烦，他的病复发了。在急救车上，我给他念着脑海里记住的诗，那么多的依靠，一辆红色的手推车，雨水使它晶莹明亮，旁边有几只白色的小鸡，那么多的依靠，蓝色的天空，被树枝分隔开的天空，心里全都是绝望。彼得先生，你一定会觉得很不幸吧？不光你们，我自己也这么觉得。古斯是我的不幸恋人，我们的爱情故事很壮烈，我大概说不到一句就会被泪水淹没，如同所有真正的爱情故事，这段故事会随我们逝去，本应如此。我原本希望他能为我演说道词，因为我没有其他人，我无法描述我们的爱情，所以让我来谈谈数学。我不是数学家，但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在零和一之间有无限多数字，有0.1 0.12 0.112和其他无限多数字，当然有更多无限数字存在于0与2或0与100万之间，有些无限比其他无限更大，这是你告诉我们的。但是我想要更多的数字，想比我能得到的更多，我希望古斯活得更久些。我说不出我们拥有的小小无限，他在有限的日子里给了我永恒，对于这一点我感激不尽。我很爱他，非常爱。8天后，古斯在加护病房去世，全身布满癌细胞的他最后心脏停止了跳动，我痛苦不堪。整件事情每一秒都比前一秒更难过。在急诊室，医生会让你从1到10去衡量你的疼痛程度，我被问了无数次。我记得又一次我不能呼吸，感到胸口有一团火在烧， 护士问我有多疼，我不能说话，于是举起九个手指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感觉好点了。护士进来说我很勇敢，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？你把十级疼痛当成九级。”但事实并非如此，我不是因为勇敢才说的九级，那是因为我想留着我的十级，就是现在。现在就是可怕的十级疼痛。我认为葬礼不是为了死者，而是为了活着的人。抱歉，我现在没有任何心思听你讲故事，而我也不想继续讲下去，就到这里好了。海瑟·格雷斯。 Making up the pavement of less traveled roads, mining for treasure deep in my bones that I never found. Went looking for everands, try to find it in a bottle, and came back. 彼得先生，您好，我是奥古斯都，18岁，一年半前得了骨肉瘤，所以失去了一只脚，现在算是半机器人。挺酷的。我是个很好的人，但是写作很烂。你是个很烂的人，但是写作很棒。我们是个很好的组合。我并不是求你帮我，但是如果你有时间，据我所知你很闲，请帮我搞定这个。这是海瑟的悼词，他让我写，我尽力了，我只是需要点帮助。我一直说我想过个不平凡的人生，想要被记住，但是海瑟告诉我，我认为时候到了，我们都会死，总有一天人类会灭绝，或许是明天，或许是几百万年以后，到时候没有人可以留下来，遗忘是必然的。若是这点使你焦虑，那我建议你可以不要理他，因为我们大家都一样，通常我们都希望被记住，但是海瑟不同，他知道事实，他不想要众多的爱慕者，他只想要一个，他得到了。他爱的并不宽广，但他爱的深沉，这不是比我们得到的更多吗？当海瑟生病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快死了，但我不想说。他在加护病房，我溜进去10分钟，在我被抓到以前，我坐在他的旁边，他闭着眼睛，脸色苍白，但他的手还是他的手，依旧温暖，涂着黑蓝色的指甲油。我握着他的手，我想象着没有我们的世界会是多么没有价值的世界。他如此美丽，你怎么看他都不会厌倦，你不会担心他比你聪明，因为你知道他就是比你聪明。他很风趣但不刻薄，我爱他，天哪，我爱他，爱上他我是如此幸运。你不能选择你在世上不受到伤害，但你能选择让谁伤害你。我喜欢我的选择，我希望他也一样，好吗？海瑟格雷斯。 梵高的信里提到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，路过的人只能看到烟，